养骨从医学的角度可以解释为益气、养血、强筋、壮骨，改善体质，从而益寿延年。因此，保养骨骼是人体保健的关键点之一。缺钙会导致容易疲劳、抵抗力下降，甚至是贫血等各种不适与疾病，所以补钙逐渐被我们重视。钙的摄入首先要注重在饮食中摄取，饮食中含钙较高的食物有牛奶、奶制品。奶类不但含钙丰富，且吸收率高，是补钙的良好来源。另外，豆类、豆制品、小虾皮、海带、芝麻酱、深绿色蔬菜等含钙量也比较高。中老年人每天的钙的摄入量为1000到1200毫克。如果你已经在饮食中摄入足够的钙，就不需要另外再补充钙剂。养生小贴士：要想骨头好，补钙不可少。补钙除了均衡营养、科学烹调之外，另外还需要补充能促进钙吸收的物质维生素 D。 在天气好的时候，每天到户外活动晒晒太阳，维生素 D 的产生能更好地促进钙的吸收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为你失去理智，为你写诗。

心情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有一位绰号哭婆婆的老人家，无论晴天雨天她都哭个不停。原来老婆婆是为了两个女儿，大女儿是卖布鞋的，小女儿是卖伞的。下雨天时，老婆婆想起大女儿一定没有客人光顾鞋店，晴天时又担心小女儿的雨伞卖不出去。于是一年四季，不论晴天雨天，老婆婆都是眼泪汪汪，好不凄凉。一天，邻居看见她又在哭，就劝她说，你应该晴天时想起大女儿，雨天时想到小女儿，两个女儿其实都有不错的收入。哭婆婆听了邻居的话，觉得很有道理，便不再哭了。无论天气怎样，她总是笑口常开，日子过得开心多了。生活中有很多人都像故事中的哭婆婆一样，喜欢什么事情都钻牛角尖，但如果经历多了，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和看待事情，就不会有那么多烦恼了。简单生活格言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，就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。抱着欢喜心去看就是欢喜，抱着愁苦心去看就是愁苦，当下的感觉都是由你自己的态度决定的。 在风中的一阵发喧哗的都已沙哑，没结果的花，未完成的牵挂，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。因为我会想起你，我害怕面对自己，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，因为你总会提醒，过去总不会过去，有种真爱不是我的。没结果的花，未完成的牵挂，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。因为我会想起你，我害怕面对自己，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，因为你总会提醒，过去总不会过去，假如我不曾爱你，我不会失去自己，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，因为你总会提醒，亲吻我的到世界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。 你还记得吗？记忆的炎夏，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，最后又有谁到达？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 简单